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正午十二点，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尖沙咀一帶交通大繁忙的，現在出行到南介乎柯士甸道至到摩地道的來回交通都是比較擠塞，而在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車龍排到窩打路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的龍尾在果欄。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藥後駕駛後果嚴重，記得吃了藥就不要揸車了。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啊，到咗月尾啦，下个礼拜咧就系庆祝呢个中国新中国嘅72周年。我试下翻下啲历史书，同埋咧嗰啲政治家嘅啲演讲，咁啊睇到喺。这个1949年的8月14日，原来当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呢就作了一篇讲话，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么那时已经是49年的8月14日，个半月后呢就是10月1日，新中国就宣布成立，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咁啊，唔到10个月后，就系50年的6月25日，就爆发朝鲜战争。咁我反复读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嗰个文章，喺无选嘅第四卷1487页。嗰篇文章，佢最後接近最後嗰段就講，佢話美帝國主義包括英帝國主義，我哋唔可以對佢有幻想，好多人對佢哋有幻想，以為佢會對我哋扶持，結果咧，佢話你睇下最近佢嗰陣時1949年8月，咁啊美國對中國嘅國策，咁其實。在我读翻嗰个时代的各种嘅史书咧，其实在嗰阵时，美国嘅国策是对中国有好大的误判。佢哋要研判的是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俄罗斯苏联的方式的城市的工人党，抑或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中国农村的农民党。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其实在最后打国内革命战争的那28年呢，基本上它是农民战争，是一个农民党来的，不是城市工人的运动的大党，或者是在城市推翻政府的，而是在农村包围城市持久的斗争而呢取得政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美国怎去研判究竟中共是什么性质的党，是都几决定了他对中国今后的关系的这个发展。但是看看当时的史实呢，就是后来当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直落到这个广州南海南，这些时候呢，其实当时的毛泽东提出如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直落，不是将中国分成南北。而在那个时候，在国际社会上面，苏联是想中国分做南北中国，北中国就是这个中共，南中国就国民党，即是在书籍上面有这个讲法。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不能够解密当时苏联的很多文件，有可能都不在这著作里面出现。但是我们见到一个事实，就是苏联的代表呢，就是跟着国民政府就落去南方的。而美国的代表呢，就始终在树等着中共的政权的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一年呢，我相信两个世界大国都是在树睇緊个中国社会会点变化，力量会点样结集。所以使我諗起最近嘅阿富汗嘅情况，我相信而家亦係出现在世界各个大国集团喺树研判緊阿富汗嘅国内嘅组织势力、政治、经济、文化嘅势力嘅走向，而去决定佢哋嘅对阿富汗的国家政策。而我们看回72年前的中国的建国，毛主席在那时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而十个月后就出现6月25号的红豆豆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正式呢中国志愿军呢是过鸭绿江。这个这样的时间令我们有很多深刻的回忆。究竟中美关系是怎样样呢？中美关系确实非常严肃、认真、重要的，这个即是决定了两个大国的关系以及对世界的影响。那我们看看最近美国拜登总统在9月10号就向习主席打了个电话，大家没有从事国际研究工作就没有留意。那个电话呢，是美国时间是凌晨，中国时间是日头。那我就觉得我们有注意国际关系的就知道这个是哪个就哪个了。即是美国拜登总统呢是就紧习主席，因为他是凌晨打过来。而且公布说是应约，习主席应约去同拜登这个作出通话。那这个是一个即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时段，但是很可惜 ,9 月10号之后的事态发展，我们又见到很多的美国对华的底线的触碰的小动作，尤其是关于在美国的这个台湾究竟是经民办事处抑或是台湾办事处呢，这一个呢是也都将会触碰中国的底线。咁 秦刚大使的即系不拘一格喺美国嘅代大使未到，只系代办嘅情形底下，秦刚大使已经到咗美国，并且去到美国嘅时候系冇人接机，冇佢对方嘅礼宾接机，而只系秦刚大使自己一团人自己行出嚟，啊戴住口罩咁行出嚟，咁呢个咧都系外交史上边睇到一场咧。即是油油光光的博弈的过程。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 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想引用一下习主席在对拜登的这个电话会议里面的谈话。他其中一段是他说，中美关系呢是一道怎样搞好嘅必答题，唔系一条选择题，即系唔系可做可唔做嘅，而系一定要答嘅。佢话中国同美国分别系最大嘅发展中国家，同埋最大嘅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嘅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系两国必须回答嘅世纪之问。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呢是一道一定要搞好的必答题。咁啊，回想起就喺去年基辛格博士讲，中美关系如果处理得唔好，全世界将会触发一场呢个灾难性嘅战争。咁佢当然系指核战啦，同埋呢将会使到整个人类倒退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希望我哋喺世界各地嘅港侨，我哋香港嘅听众，唔好淨係注意住香港嘅地方嘅事务，呢个当然好重要。我哋可以注意湾区，我哋可以注意呢选举等等好多嘢。但係中美关系嘅互相嘅博弈嘅呢个推移，油抑或光，抑或光油都有，抑或光中有油，油中有光，因为必定牵涉到香港。所以我哋睇下香港最近嘅情况，我希望注意香港环境局势嘅朋友，即係要注意到所有呢啲都系中美关系嘅余波，即係嗰啲震波震出嚟嘅。所以习主席又希望同拜登讲个，我呢个睇嘅系即系同拜登嘅通话嘅内容。佢话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通嘅难题，中美应该发展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同埋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嘅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嗱，呢个系中国非常之良好嘅愿望，但系我哋研究美国情况嘅人都知道，以美国今时今日嘅情况，拜登总统连见记者同边个问先答边个问题，佢都要有猫子嘅。甚至佢冲口而出，佢话根据我嘅指示，我系要问呢个嘅。咁于是有记者就问佢：喂，你作为美国总统，边个仲可以指示我哋美国嘅总统啊？咁 嗱，咁你睇到咧，即係美國嘅總統只係成個美國制度裏面嘅一個工具、一個位置，所以咧，個總統如果勢強有主見，就可能帶動佢嘅社會向某個方向發展；如果個總統勢唔強，冇自己嘅主見，後面嘅呢個各種嘅操控力量，包括金融、經濟、軍事嘅各種各樣嘅集團嘅操控力量，就會決定咗佢點樣做嘢。所以我哋見到拜登呢頭同中國主席講完嘢，都似乎講得幾好，就話咧我哋唔好將競爭變做戰爭，但係後面做嘅嘢咧就冚唪唥都會變做戰爭嘅，尤其是喺南海、東海、台灣、釣魚島嘅所有嘅情況，都係非常易於擦槍走火嘅。咁當然，中國今日亦都係有能力平視美國，所以華春瑩都講呢個從實力出發。如果咁講，大家都要從實力出發㗎啦。咁所以最近中國嘅兩隻最新嘅驅逐艦就去咗阿拉斯加嘅海嗰邊去巡航，咁亦都有個小艦隊喺嗰度。咁佢一去就成個阿拉斯加領空就進入高度規管，所以好多喺美國喺呢個加拿大飛翻嚟香港嘅都要即係離開條短嘅路程，要走落最遠嘅地球嘅大肚嗰、那個圓嘅中線，即係赤道嗰附近過嚟，結果就十幾個鐘頭變做廿幾個鐘頭，因為嗰度我相信係高呢、這個戰區規管啦。嗱，呢啲咁嘅嘢喺一般新聞裏面大家都唔講，但係事實上我哋見到好似想談嘅一面，但係我哋又見到好多好危險嘅碰撞嘅情況出現。在八月三十号亦都出现呢个我哋中国嘅水警船，我哋嘅警察船喺钓鱼岛个附近啊，驱赶日本嘅企图登陆嘅呢个日本海嘅嗰啲近卫嘅人，咁啊想登陆，咁亦都被中国水警驱赶。咁我哋嘅水警虽然吨位唔够佢大啊，照睇啲资料，咁啊，但系我哋照撞过去，实行咧警察嘅任务。咁我觉得咧，呢啲地方都系喺处不断出现擦枪走火。咁就喺呢一个期间，日本嘅选举亦都好多两党嘅整个党啊，自民党里边嘅即系嗰啲党里边嘅选举人咧，个个都系揾中国做话题嘅。所以我哋嘅外交代表就讲：你哋选举就选举啦，唔需要样都拉住中国嘅咁啊。咁佢哋居然荒谬到话佢哋会成立人权嘅助理监察中国嘅人权，包括新疆啊、香港嘅问题。嗱，老实讲，呢啲咧就踩过界，踩得好紧要嘅。如果我哋要同美同日本人算旧账，有排算啊！就我屋企啊，我都可以同佢算啊，因为殴打我父亲。因为抢我哋嘅港币换佢嘅军票，呢啲数冚棒都未找。我哋系唔知道点解一建国之后，即系九四几年之后咧，我哋两党嘅领袖都话宽恕日本，都话咧唔使要佢赔钱。咁我哋嗰阵时细啊，唔识追问呢样嘢，其实真系要追嘅。喂，好多数未找噶，你而家就话讲中国咧，你要监察我哋啦咁吓，即系有啲咧荒谬啊吓，属于此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哦、当然我知道我哋好多新嘅一代人係好鍾意日本啲嘢嘅。我觉得日本嘅风貌、日本嘅人民嘅好多好正確嘅嘢、好良好嘅嘢，佢哋嘅清洁干净嘅食物、佢哋农产品，我哋係欣赏嘅。但我希望大家千祈唔好忘记，正如我喺前几个礼拜讲到，喺过去嘅呢个二十年到三十年代，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和日本的关系基本上全部是惨痛的记忆，所以全部都是什么惨案、什么惨案、什么惨案，件件都是惨案。所以无论是英国也好、日本也好、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在中国都是做了不少坏事，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所以当我看到 最近居然香港有啲搞遊戲機嘅，係主動將中國分裂成好多國家，然之後咧成個就係拆散中國嘅嗰個概念。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哎呀，我哋嘅教育真係失敗啊！我哋嘅國民教育點解會咁樣㗎？嚇，點解會教出咁嘅可以寫遊戲機嘅青年人，同埋要教出就係繼續去荼毒我哋下一代嘅呢啲咁嘅遊戲咧？我就覺得睇日本嘅猖狂。最近我哋知道大家 COVID-19 嘅問題，即係去追究到究竟呢個係自然產生啊，抑或係實驗室洩漏？嗱，我哋一直就希望用科學嘅態度嚟睇呢個問題，唔好將佢政治化。咁啊，美國咧就不斷想將佢政治化，結果就係想栽落中國嘅頭上，想甩鑊喺中國，因為佢哋管得非常之唔好。佢哋咧而家好大嘅社會破壞，開埋條數$100,000,000,000嚇，話咧如果係要中國賠償，好啦，而家中國一定要反擊。於是所有過去日本731部隊喺東北嘅惡行。佢哋美國點樣接管日本731部隊嘅細菌嘅嗰啲研究，同埋呢批科學家點樣去曬美國，全部入曬美籍。今日美國喺全球嘅所有嘅同呢個細菌戰、生化戰有關嘅嗰啲原始嘅基礎，都同731部隊有關。呢、這個就喺我哋東北搞細菌戰、揾中國人做實驗嘅日本嘅生化嘅實驗室。嗱，呢啲嘢。我哋過去嘅國家，我哋兩黨嘅領袖，即係講國民黨嘅領袖同埋咧共產黨嘅領袖，喺嗰陣時因為我哋嘅內政問題，嚇唔係幾認真去同日本算舊帳，嚇咁於是咧整整一下就將日本啊即時成非啦。啊！亦都居然咧，我哋就有啲我哋嘅藝員啊，走去靖國神社度參拜啦。你要知道靖國神社係撞邊個？東條英機啊！嗰、那個係侵略全國最大嘅當時嘅首相。當然後來美軍就靜靜地宣布話已經殺曬㗎啦，嗰19個人佢哋嘅骨灰咧已經唔喺靖國神社㗎啦，已經去咗海道倒咗㗎啦。咁啊，靜靜地公布呢條消息，想化解靖國。神社唔系日本侵略世界嘅嗰啲战犯嘅所在嘅神社，但日本并冇公开讲，系嘛？日本话靖国神社系佢哋嘅先烈，包括呢个东京审判所被国际法庭判刑嘅人，咁包括东条英机，系嘛？咁我哋嘅后一代，而家啲新嘅一代，根本又唔会谂呢啲嘢啦。咁于是咧，我哋就见到呢样好食，嗰样好食，嗰样好玩，冇错。舊嘅嘢、上一代嘅嘢、前一代嘅嘢係可以少記啲，但係條件係大家都唔好再撩出啲新傷痕出嚟。如果日本喺呢個時候仲搞話對中國嘅人權監察，講一聲，日本你有咩資格講對中國嘅人權監察？我爸爸被打到吐血，飲我啲尿啊，我都未講啊。 很想待你。面对世间疯狂和混乱，这地球喜欢恩怨，巴不得跟你在太空取暖，让你平静做个美梦，躲开这个失乐园，天高地厚。就快也不够一盏夜灯，而不适合情侣畅嘴漫游。当小温馨伟大到像虚构，在我怀内愿你当绿洲，我用风筝携着你走，很危险。下秒将地老天荒，当千纸鹤难以伴你飞，就摘向星光，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流浪太虚，别了地球，留下壮举，只得。

咁啊，後來知道係政治問題啦，因為要搞同日本嘅關係，唔想喺呢、這個喺即係將個關係複雜到好緊要，因為要爭取國際嘅與國即係咧支持嘅國家，所以對日本就所謂以德報怨，咁就過咗去。過幾十年之後，因為越南戰爭、朝鮮戰爭，喺美國扶植底下，喺美國國策底下，喺呢個馬克阿瑟白色天王嘅憲法底下，日本重新起，我哋恭喜佢，希望都唔想日本人生活得唔好，所以使到我時時都諗起黎秀石先生嗰個日本投降嘅前前後後，大公報嗰個記者講佢。第一次在战后盟军登陆了东京，他随着随军记者团去到东京，他要求记者团说他想在东京的街头走一下，那些人说很危险的，他说不紧要，我是代表中国人民第一个踏步在东京 的路上面，他看到街灯后面很多影自己的影，他说我觉得今天在这里行的不是我一个人，是45,000,000同胞，我哋咧呢个要报翻呢个国耻，而家我哋打败佢啦。咁嗱，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呢一代嘅资料嘅回忆。当然而家新嘅呢一代就冇呢啲资料噶啦，大家都好似冇咗啦。都系我哋都系忘记晒呢一类嘅嘢，不但止忘记晒，我哋仲俾人灌咗另外一种观点落去，另外一种资料落去。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呢、這個睇到日本居然話要監察中國嘅人權，一諗到呢一度咧，我就火起噶啦，嚇！喂，你隨便勾打強姦中國嘅婦女，好似我嗰陣時，我家姐十幾歲嘅嗰陣時，每一次日本日軍巡嚟到，就要查花個面，就要咧呢個揾地方匿埋，因為日軍要嚟揾花姑娘。啊，最近佢就話，嗰啲慰安婦咧修改課本啊，話係佢哋自己喺日本帶去嘅隨軍嘅妓女，唔係喺當地揾嘅，嚇，唔係喺當地四圍去嘅。灣仔就係最大嘅呢個紅燈區慰安婦區。嗱，呢啲咧咁拼命修改歷史。是想为自己的罪行这个抹掉，你想抹掉自己的祖先的罪行，这个都可以理解，但不需要再去为自己这个涂脂抹粉，居然你现在就是最有人权了。我就觉得呢，这些东西呢，我们下一代的人是不得不注意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对美关系来讲，我们极之想跟世界各国都搞好关系，包括我们的附近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这个所有的我们邻近国家都要搞好关系。但是焦点关系搞好的就是美国。如果美國關係唔好咧，一定挑撥離間，製造好多問題出嚟。無論係北嘅朝鮮、中嘅釣魚島、東海、南嘅呢個台灣，再落嚟香港，再落嚟南海，再去我哋周邊嘅國家越南啊嗰啲，都會日日都唔得閒。請大家想一想，過去嘅呢兩年幾。边一件事唔系美国不断出牌，不断喺处挑衅我哋国家，所以我就觉得咧，而家我哋嘅国策系忍得几耐就几耐，忍嘅过程里边就争取下饺子搞战舰，所以佢哋话我哋中国而家落造成嘅战舰咧，好似落饺子咁一粒一粒猛落海，吓。同埋我哋航母艦亦都係一路喺處呢個建造緊，而家開始去到阿拉斯加度巡航啦。嗱，老實講，一切係實力出發。我聽到有啲朋友講：，而家中共太惡死啊！呢個習近平惡死。我話對唔住啦，1902年啊，中國一啲都唔惡死啊，中國一嚿飯咁啊，咪一齊八國聯軍入嚟劏我哋，嚇係因為我哋惡死唔惡死咩？係因為幾個問題，一個經濟上。政治上他们需要呢这个拆解中国来得到利益。第二是一种无比的白种人的傲慢。所以为什么讲到白种人的傲慢呢，我很希望大家，我知道我很多听众很多朋友都是读美国书，在英国留学，我很清楚的。你哋嘅價值觀、意識形態基本上係美國邏輯嘅，呢啲我亦都好清楚嘅。但係我想講最近就講呢一個月，我睇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有一個成個專題係版面專題就講阿富汗，咁我就好虔誠咁打開呢本雜誌，想將阿富汗問題睇下美國人嘅立場觀點係點樣講阿富汗問題嘅。好啊，由頭睇到尾，當然有好多豐盛嘅資料，但係我睇嚟睇去睇唔到一句講，問一句，喂，美國點解會喺阿富汗敗得咁慘咧？咁點解200年嚟阿富汗所有西方國家入侵去嘅都輸到咁慘咧？都要退出咧？英國同阿富汗前咗百幾年都要走咧？點解蘇聯打咗咁多年又要走咧？咁？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单元九《天生我才必有用》入面，我饰演 Mark 这个角色。阿 Mark 是一位很喜欢打羽毛球的运动员，其实真的跟我自己的真实故事很相似。究竟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呢？今个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啊。 全新一輯與 CEO 對話， 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合辦。 今集的嘉賓是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總裁李凡峰。 領導者就是帶一班人去一笪地方，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什麼的，就是領導者。 與 CEO 對話2021轉危為機，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看到这本杂志讲了很多事实，他将所有的这个错失就看为阿富汗政府的贪腐。阿富汗政府最近离开阿富汗岗位这位总统是美國一間名大學的，他專教失敗國家如何重建的一位教授。他被某種機緣來到阿富汗做了最臨走這一任總統。當然後來有人他走的時候就說呢，他帶了很多錢走，他自己 在這個沙特阿拉伯那邊 又否認 有這個問題，他沒有帶錢走。咁呢啲係佢哋自己嘅內政，我哋唔知道。只係呢一位以著書立說去研究失敗國家如何重建嘅名教授，做咗呢個地方嘅領袖。喺美國政府去年2月同呢個塔利班談判點樣退出阿富汗嘅時候，居然呢位總統先生嘅政府係完全冇參與。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当塔利班和美国一谈完之后，当然全国大发展。所以美国估计说这个政府可以坚持九个月，最初讲2年，后来九个月，结果是9日这个总统就走人了。老实说，你是这个总统你都走了，你间公司都 owner 要转股份，一个招呼都不跟 CEO 打，嘣一声听日叫我呢要处理，点会同你配合啊？梗係行开啦。咁嗱，我就觉得係充分睇到美国人嗰种傲慢与偏见。所以我希望我哋好多好多读美国书英国书嘅朋友想一想，点解而家国世界嘅局势会变成咁样呢？这个不是一个基督文化、中亚文化、回教啦，中国的东亚文化的冲突的单纯的这个问题，其中包含着五眼联盟国家对这些不是他们文化的偏见傲慢。 如果成本國家地理雜誌，我本來認為應該是比較學術性的中立的一本雜誌，成本雜誌只有一個字我覺得順眼啲，佢話自美國入侵阿富汗後，用入侵呢兩個字，我唔知係美呢、這個譯者係有心要討好我哋亞洲人，用入侵呢個字嚇，咁就自美國入侵阿富汗後，整個嘅報導裏邊，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係九月份嘅啫嚇，就係、是、以阿富汗做主題嘅。我其中睇到一篇報導。讲到嗰位女议员，佢话仲有两个月咧，我都挨唔住噶啦，我都系要走噶啦，都系要走翻，梗系走，即系走去唔知美国定边度啦，走去自由世界啦，哦嘅话，好啦，我睇咗一幅大照片，好多好多阿富汗妇女，虽然佢哋系包住个头，虽然佢哋系冇呢位女士坐防弹车。喺車度咁行嚇，佢話佢由佢嘅地方去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要兩日先到，所以要帶曬防彈車，要帶曬咧呢個警衛咁先去。嗱，個處境點我都係同情嘅呢位女議員，但係我想問一聲呢啲咁嘅雜誌，佢點解成本雜誌？你講到阿富汗政府即係新政府將會對婦女點樣點樣唔公平？咁你有冇完整地讲下其他阿富汗妇女点睇法啦？嗱，最近我睇到一条消息，就阿富汗嘅大学嗰啲女学生就话佢哋唔代表我哋。嗱，咁即系话咧，好多嘢话回到习主席嗰句说话，对鞋啱唔啱我着，我对脚最知道。点解西方嘅？好伟大嘅文明，认为自己样样都系正确，样样都系天堂派落嚟嘅，咁嘅一种态度嘅西方嘅白种人，傲慢到咁样，偏见到咁样样，明明系一个大溃败，都可以半字不提自己嘅失败喺边度，吓、啊，咁我觉得如果佢哋持住呢种态度上嚟对付中国。俄羅斯都是基督教文明，我不感覺到有太大的文明衝突，因為 Skinner 都說、啊、他們處理俄羅斯問題好過處理中國，因為俄羅斯說什麼呢，我們還可以在聖經裡面找到、啊、中國呢，我們不知道他知乎者也是說什麼東西、啊、各位，三千多年的文明，這位、啊、我過去不用這些這樣的字眼的，這個黑裔的美國人，你自己唔識就係你嘅事，你自己冇呢種教育係你嘅事，就講成同野獸對話，因為佢完全唔知道講乜嘢。咁啊，有個聽眾喺兩年前噶啦，就話俾我聽，佢話係啊，佢哋習慣咗，即係講唔掂就話，誒、哎、呢、這個好似即係野獸咁，佢呢個未必係想鬧中國嘅咁。咁我亦都接受，不過我就睇多個問題。喺白種人嘅傲慢同埋偏見裏面，充滿著全世界。而我相信而家睇到，只有德國馬克齊爾總理，雖然佢而家就佢落任啦，但係我覺得，因為佢畢竟喺個東德，喺個東德嘅社會主義嘅教育，佢亦都呢個睇嚟係參加過東德共產黨。佢後來喺賴斯嘅影響底下，因為賴斯做咗佢東德呢個研究所嘅頭，就將馬克齊爾引導到成為現在咁樣樣嘅現代嘅德國嘅總理。呢、這個我相信同賴斯嘅工作有關，而賴斯係一個非常成功嘅戰略特務。咁最近佢又出聲啦，出聲講嘢啦，因為呢個北非亦都係佢搞掂嘅，東德嘅問題亦都係佢引導馬克齊爾做，即係走呢個政治方向啊。只為呢位德國女總理仲保持一定嘅冷靜，即係唔係完全按照五眼聯盟嘅所有嘅價值觀嚟講嘢。好可惜嘅就係日本，本來作為東亞文明一個國家，理應佢保持一種中間啲嘅態度咧，可能對中日關係都好好。但係佢如果樣樣都企過美國嗰邊咧，我好相信咧呢條數咧將來有排要計。所以大家講我哋中國究竟係咪想同美國有和好嘅趨勢咧？可以咁講，我哋係想，但係我覺得可能兩三年裏邊機會都唔大，所以如果唔係，就唔會出現喺九月中旬嘅時候。習近平去到我哋呢個國家幹部行政學院 对青年选拔的一批高级的中青干部讲话的时候，就引用到毛泽东在1949年的讲话，丢掉幻想，他就改造丢掉幻想敢于斗争或者勇于斗争，是两个字，好可能是讲勇于斗争。咁呢一篇嘅视频呢，我好注意到係边度发出嚟呢，係国防部发出嚟嘅。嗱，咁我又十分注意啦。如果係文化部发出嚟嘅，一个立场。如果係教育部发出嚟嘅，一个立场。佢呢个係国防部发出嚟嘅。咁好可能呢一批嘅学习者呢係高级军官。咁就喺嗰个时候呢，亦都係习主席颁布了一批上将，即是新升的上将，四五十岁的青年的上将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处进行两手的准备，一江一游，游的希望跟美国有得谈，能够走向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向前行，如果不得就唯有后面要准备拉架生了。所以我就觉得呢，而家拿架生嘅动作唔系少，我希望我哋嘅同胞，我哋嘅全世界嘅港侨啊，香港人唔好以为嗰啲事情唔会发生。正如我成日都喺呢个节目讲到1941年嘅时候，我阿妈有冇知道，有冇知道话会有战争爆发，佢送緊河粉嘅时候有冇諗到500磅嘅炸弹会掟落修顿球场呢？咁肯定係唔知啦，因为我哋一个小老百姓点会去咁注意国际嘅大势呢？嗱，而家呢个情况同样出现嘅。所以我好希望大家注意 Kissinger 博士对中美两国领袖嘅警告，唔该你哋为世界人民负责。如果你哋搞错咗一啲嘢，作咗战略误判嘅话，带嚟嘅係全人类嘅灾难。因为呢个唔係一个中东嘅小国，唔係用一罐奶一罐小嘅洗衣粉就話人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於是砰一聲就揮軍伊拉克，砰一聲就佔領阿富汗。呢、這個中國唔係呢個國家，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哋要注意後邊驚濤駭浪啊！ 全身找紧，终费尽心。